最近筑巢东盟委员会向我国咸镜北道北部救灾战线捐赠了支援金。支援金转交仪式由筑巢东盟委员会成员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柬埔寨的大使参加。马来西亚大使说，朝鲜的咸镜北道北部地区发生洪灾，造成很多人员伤亡，物质损失严重，对此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同情，并真心希望灾区人民的生活能早日安定下来。我国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对于筑巢东盟委员会捐赠支援金深表谢意，并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把咸镜北道北部救灾规定为200天战斗的主攻方向，并列举资料通报说，全党全军和全民遵循他的命令，一致奋起投入了救灾会战。世界很多国家和各国际组织本着人道主义原则积极参加支援工作。最近美国极力企图为发展良好的朝鲜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设置障碍，从中作梗，混淆公正的国际舆论。他还说，亚洲国家要对敌对势力的阴谋活动提高警惕，努力发展具有长久历史和传统的同朝鲜的双边关系。驻朝东盟委员会成员国大使都说，对于朝鲜坚决反对最近美国变本加厉的制裁和孤立扼杀活动的立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达成共识，强迫主权国家接受自己单方面的要求，这彻头彻尾是严重违反对主权国家的主权平等权与不干涉立正原则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